想当年私自离家光回去，为替我时时刻刻把你寻觅，柴家人四处寻找不要走 杜十娘当中的闻听此言。我 身体两三斤，这个当岁啊之徒万难相逢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